各位，上次讲到陈宇文当年做司长嗰阵，当地嘅民众劳军除咗送嚟食物银元之外，仲送咗三个终身女仆人。三个人呢都附带埋抌咗官方朱红色印鉴嘅卖身契具三张。送走民众代表之后，陈宇文就发现奇怪事咯噃。嗰三个女仆人呢都喺卖身契具度留低咗字迹嘅。乖就乖在有一份嘅笔迹呢写得极其端庄秀丽。嗰个人呢叫做擎萧梦。黑字迹点会咁出色嘅呢？卖身人世上嘅最穷贱，终身要做奴仆，计正系唔识写字㗎。就算系亲笔签名或者抌手指毛印，都系由会写字嘅别人做拉牛上树咁费神，用手捉住卖身人嘅手先至勉强完成。所写出嚟嘅字呢全部都系歪呢歪斜，好难睇㗎嘛。而家有目共睹嘅系呢份卖身契证道嘅字呢写得唔止格外与众不同，简直系出自非一般人嘅佳笔。面有笑意又惊讶嘅陈司长就自言自语讲啦：见所未闻，奇哉怪也啦！参谋长啊，副官，你哋个个过嚟睇下，睇下边个认得出呢种字系出自边一家门嘅。司长嘅话未完，在场嘅众军官就纷纷埋嚟睇啦。睇完就未见有边位军官出声。最后见多识广嘅司参谋长就笑笑答啦：呢种字呢，我睇系瘦金体，同宋朝皇帝徽宗嘅笔迹一模一样。陈司长同班军官听咗就恍然大悟啦：系噃，一啲都冇错，系著名嘅瘦金体，根本就系才华出众嘅宋徽宗皇帝手笔啦！哎呀，真系巴闭啦！喂，快啲将嗰三名卖身女奴带晒嚟呢度啦！参谋长叫完之后，好快就有人送嚟三个好年轻、惊慌不定兼且有饥饿样，呢批衣衫破烂嘅女人就快进入最高级长官办事机关重地，突然停低脚唔敢行啦。有长官就话啦：入去啦，唔使惊噶，唔会打你噶。女奴隶俾催促啦，照旧心慌万步，低头唔敢望所有人同物，慢慢行入司长办公重地。啱先仲有绳索捆绑住嘅女奴隶两只脚，行唔到几多步，三个人不约而同耷低头，同时快速下跪啦。跟住有军人报告咯，报告女奴隶三名到达。报告声过后，冇见回答。司参谋长半挥手代替讲话：各。一阵军皮靴声逐渐远离，闻声知退走嘅军人就唔在少数啦。司参谋长就问啦：你哋三个人边个识写自己嘅名啊？有两个人拧头，有一个人就点头。好，你哋企起身坐住啦，我有话要问啊。三个有惊喜而齐全眼神嘅女奴隶就改跪变坐啦。我哋军营里头呢确实需要有好多民夫，你哋识做啲咩啊？鍾意做咩啊？快啲话俾我听啦。 长官在上，我哋两个呢就最想做妓女。 点解啊？ 做军妓会有饱饭食啊嘛。 你哋都讲得啱嘅。你两个长相身形都算中等，相信好多士兵会鍾意嘅。仲有你呢，点解唔出声啊？ 回长官话本人卖身愿做任何苦工，情愿食少啲米饭，唔做妓女。 司参谋长笑声过后就讲啦：听讲你好识写字，咁我考下你先。嚟，过嚟呢度。嗱，台面度呢书纸笔墨齐全， 先写你个名，再写几行字。性急讲话稍为快嘅参谋长咧，又转话题啦。我话你知啊，识写字嘅奴隶，你天生皮肤同面上咧都黑掹掹，行路一只脚长一只脚短，后生几后生嘅，喺啲男人眼里头啊，实在一啲女人味都冇，实系冇男人中意噶。睇落你为人都算老实，自己事先声明做军妓、做苦工，确实系有理由嘅。喺度落笔写字嘅女奴隶听咗就突然间好开心啦。 多谢长官大人大恩大德，照顾成全，俾我去做苦工啊！ 讲完话就手起笔落，白纸度已经现出黑字，全系按照司参谋长啱先指定，先写名字，后随意写几行字，如下：琼霄梦，家境穷，卖身进入小胡同，胡同路上遇恩公，卖身奴隶向前再三致谢又鞠躬。在场最大军官一声都唔出嘅陈司长就心中有数，证实果然系见所未闻嘅天下怪事喺眼前出现。呢个人落笔字迹唔知秀丽非常，兼且出口成章，简要严谨。于是就细细声对参谋长讲咧：这个咁丑样嘅奴隶，果然真系有才华，攞去做苦工好可惜。我睇不如就干脆留喺我呢度，帮我哋抄写下军中公文，反而有用啲。司参谋长又猛岌头啦，系。嗱，军中大人物几句话，立即实现。仲记得有句老话：有主归主，就无主归庙。做军妓嘅远离此地，值得一提嘅系离司长办公大楼好近之地，突然多咗一间小小嘅机要室。众所周知啦，军中无小事嘅，机要室里头任何一张纸、一隻字都非常重要。但系奇怪嘅系，机要室里头嘅主要人物就由一个最唔值钱嘅人士充当。最难得嘅系，好多重要文件送入去嗰阵时，字迹系写得好难睇嘅，歪歪斜斜、混乱同错别字好多。送出嚟嗰阵呢，已经换成改正，格式整齐。大小长官睇过再签上自己嘅名，即时就变成军令如山嘅铁命令啦。呢一间新开嘅机要室处置公文特快又好，更加见怪事。如果论文采不发呢，呢度嘅书记官啊，无人可及噶。光阴似箭，转眼两个月。有日初更夜，司长一个人慢慢行，嚟到离司令部冇几远新开张唔显眼嘅小机要室，门系闩住嘅。有好奇心嘅大长官用嚟一拱，嗰度小门已经开咗。见到台上新旧公文虽然多，但系摆设整齐。睇啲墨迹咧，知道啱先有人喺灯底下写字，作最整齐公文格式。司长明白呢啲日子处置军中日常大堆公文最得力嘅系边个啊？咦？点解见唔到嗰个丑样女仔？佢喺边度啊？就喺呢阵时，忽然行出一位半散头发、穿着军装嘅女子，急急向自己作深鞠躬行礼。司长就停步急问啦：，你系边个啊？嗰个专职处置手写公文嘅琼霄梦，佢喺边度啊？ 报告最大长官，我就卖身人琼霄梦。 冇可能，冇可能。 报告最大长官，两个月前卖身人日日挨饿，衣服系破烂麻袋做嘅，而家日日食得咁好，住得咁稳妥。 你冇可能系嗰个琼霄梦。嗰个人块面咧歪啲歪斜，成身咧手脚咧，好似田里边啲泥一样咁黑，讲话把声啊好沙哑嘅，两只脚长短唔一样， 而家根本就换咗另一个人、哦。 报告最大长官，卖身人已经喺呢度写公文两个月，请最大长官睇呢度嘅公文啦。 平萧梦一边谨慎细细声讲话，一边啊伸右手示意。面前呢位长期戎马生涯嘅最大长官，快速锐利眼神对前边一扫，睇到好多嘢同物品，已经认出非凡字迹极多，同眼前好年轻嘅女子，其美貌出众，远非一般人可比啊！怎见得啊？均匀身形苗条，风采属高贵之类，确系与众不同啊！女仔喺最大长官面前诚惶诚恐，谨慎讲说话。当伸出双手移动半转身嗰阵，手上露出少少肌肤，令到人清楚联想系全身雪白无比啊！仲有个难得一见嘅纤细手指，亦好迷人。哇！呢位身高威严嘅司长眼前自觉发亮闪光啊，胸中就暗暗输出半口官气，带住惊奇耻笑睇面前美貌女人。美貌女子秀发如云，时时好似海浪般流动，洁白瓜子面，两片红小嘴唇里头映出洁白整齐嘅牙齿，眉目好似小杨柳叶之娇艳，两眼内自然含秋波，照咁睇唔需要眉目全情，自然迷到世上好多男人啊！再睇落啲呢，係四寸腰围，前后睇都有令人陶醉弯曲形状，微作摆动就有住凹凸上下动人均匀嘅分布，说话温文得体有礼。企喺度觉得已经睇咗好耐嘅最大长官，呢阵时鼻音先呢发出边个都听唔明白，係深不可测莫可名状嘅语言。之后佢先至讲话，啊，真系奇啦！一个人前后嘅变化会咁大嘅，睇嚟我会有好多话要问你。不过呢度连坐嘅凳都冇，吓嚟嚟嚟嚟，跟我去狮子挥步啊！秦萧梦听咗甚中吃惊，即刻鞠躬咗好多次，紧跟住最大长官后边。步行入咗指挥住15000多名军队富丽堂皇宽阔庞大嘅师指挥部。师长再三做手势安慰，示佢唔好驚。平萧梦一日行礼之后，咁先分宾主又係上下级咁坐低。我问你，平萧梦，以前嗰位长期教你熟读经书学业长成又练得一手好字嘅先生，他是边个？ 报告长官，是我父亲。 哦，他现在在哪里？ 已经去世，是死于飞机炸弹。 哦，真是可怜，可惜啊。你的准确年龄是几多啊？ 啱啱18岁。 两个月前，你两只脚长短不一，行路好唔方便，好似係个半残疾人，成身上下同头发呢都好污糟，不堪入眼，讲话把声呢又粗又哑，好似半个傻婆咁，又係点回事啊？ 报告长官，当时係使用牛屎同最黑嘅泥土做全面涂茶嘅结果囉。 点解要咁样摧残同伪装啊？ 报告长官，人穷卖身唔卖灵魂，为咗要使所有男人讨厌，唔想接近咯。 哦，原来系咁啊！你宁可做苦工食唔饱，都唔做嗰啲舒服食得好嘅妓女。你做人嘅决断，都系为咗保护个人贞洁意志同自己固有嘅高贵灵魂，宁可丢掉生命，系咪啊？ 长官，你讲得啱啊！就系呢种决断。 啊、哦，好难得，你伪装手段好到家， 已经呃过所有人士啦。长官赞叹声过后又问啦，我唔明白你点解要卖身将自己变成彻底终身永久奴隶呢？ 报告长官，咁都系为咗燃眉之急得啲钱。战火打响，父亲同家园财物一下就毁掉，剩低嘅母亲弟妹就快饿死啦。 最大长官听到呢阵时，佢全部明白啦，感慨万千啊，暗暗拧下头，心谂，终于明白呢位天生丽质、美貌动人、说话声音好听、娇甜、性格温顺嘅女子，唔系奇怪人物，系千秋难逢、与生俱来嘅有高尚义气啊！第日，司长就托人揾嚟一批女子衣物，直接送到嗰间只有一个人办公嘅机要室。庭萧梦双手接过，就猛咁多谢啦。几日后，司长办公厅里头大概公事办完，有好多军官在场，最后时刻就突然叫嚟庭萧梦。庭萧梦顺手带住啱啱改好个文件入嚟啦。嗰班军官人人心感突然啊！ 哇，点解嚟到嘅女子咁靓嘅？嗰个美貌女子都未嚟一次行礼， 只见最高长官手度攞住十几份女奴隶永久卖身契，唔讲话住个最高长官，突然间攞出咗一份，跟住先讲：庭萧梦，嚟嚟嚟嚟，快过嚟，你睇下呢份卖身契系边个嘅？ 啊！报告长官，呢份系我嘅卖身契咯。 最高长官冇再出声啦，即刻用一支事先准备好嘅洋火柴，轻轻一划，洋火柴烧成咗一个小火把。在场嘅人未明白啊，原来呢位最高长官而家要亲自喐手，一下就将女奴隶庭萧梦嘅卖身契放入火中熊熊烧掉。好好嘅一份有官方印鉴嘅卖身契证，火烧过后变成一层灰白色粉末。最高长官就笑住讲啦：庭萧梦，你系个大小事情都做得好好嘅人，命运之神对你唔公道啊！我哋军人要还你一个公道。我话你听先，而家你自由啦，冇主人噶啦，你唔再系属于边个嘅奴隶。隨時離開呢度都得。在場兩眼瞪大，講話嘴快快嘅司差謀長睇嚟好高興啊，急忙就答啦：哎，離開呢度太可惜啦，做我哋嘅書記官就最合適啦。嗰班軍官就即刻附和啦：好啊，做我哋嘅書記官就最合適㗎。今日事出太突然，幾十隻特別神情嘅軍官眼全部集中喺一個人度，變成咗上下睇。卖身女奴隶照旧显出镇静嘅样，除咗几次作深深行礼表达感激之情，未见有怕同多余嘅动作啊！有位司部副参谋长就对众官笑住讲啦： 下官听闻啦，今日初次见嘅女子有才高八斗、学识五车嘅本事，更具有无比漂亮。诶，下官提议，敬请当面即席挥毫，俾我哋军人开下眼界，亦即系话随意用文字讲几段话。 副参谋长讲完，好多人就讲啦： 好啊，好啊，赞成，赞成。 副参谋长听见多人赞成，面上就现出满意笑容，再做手势啦： 嗱，呢度书纸笔墨齐全，敬请，敬请。 两只轻轻拍掌手势。敬请过后，庭萧梦在原地先行礼，再行到前方一张指定的大木台面度准备执笔。睇把精彩时刻到啦，那班军官呢唔再有人出声啦。注重礼貌的庭萧梦呢阵时突然间面上同嘴仔就起咗变化，成咗半笑咁样。 今日本人奉命写字，难免献丑。写文章前，敬请长官们出啲题目作引导啦。 副参谋长就眨两下眼， 嘿嘿，咁啊， 用天字作开头啦。 右手执笔，左手扶台面，认真写住嘅琼霄梦，点头会意，好快落笔，见字如下：天外又见有新天，光阴照我十八年，苗牙得水命继续，恩人屹立在眼前。 诶，众军官睇完，成咗一阵叫好声。 有人明白系报恩词，叫好嘅就并非都明白。好声过后，有军官就提出再嚟一次。 啱啱放低笔嘅琼霄梦同啱先一样讲声， 敬请出题目引导啦。 嗱，咁嘅美貌才女，嗰班军官肯定个个都鍾意㗎啦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